今日是要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好重要好重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被圣灵充满，但是一般的基督徒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今日的题目就是什么是叫做圣灵充满。保罗在这里讲被圣灵充满之前，他是先讲怎样能够行在智慧的里面。被圣灵充满就是能够行在智慧的里面。在说今日经文以弗所书的5章15至17节，经文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保罗是讲出了三点，怎样能够行在智慧的里面。第一点，他说不要好像愚昧人一样。第二点，他教我们是要爱惜光阴。第三点，他是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先看看第一点，就是不要像愚昧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说我们出世的时候就已经是罪人，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是愚昧人。在说箴言的22章15节，经文说愚梦迷住孩童的心，我们每个人生出来就是被愚梦迷住我们的心。所以箴言是有很多关于愚昧人、愚梦人的教导，我们讲箴言的系列我们都讲过。箴言一开始在这里1章7节已经告诉我们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粪秽。我们生出来都是愚妄人，直至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提摩太后书的3章15节说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要得到得救的智慧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相对来讲，世人是怎样？诗篇14篇的第1节说愚幻人心里说没有神。世上的人说没有神，他们是愚幻愚梦。我们是得到得救的智慧，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由愚昧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我们需要是将这个智慧是行出来。一般的基督徒都很有知识，很有属灵的知识，但是很可惜他们都行不到出来。犹太人对知识这个字的意念跟我们很不同。犹太人知道知识不是说只是脑里面的知识，是要行出来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1至3章讲了很多神学，在4至6章他就开始说你们要开始走出来了。我们说在4章的1至3节，保罗说我们要走在谦卑的里面。世人是骄傲的，我们要走在谦卑里面。在4章的4至16节，保罗说要走在合一的里面。由巴别塔开始，世人就不能够合一，世人都是搞分离搞分别的。我们要行在主内，我们要合一。而在这4章17至32节，保罗就是说不要好像外邦人，不要好像世人一样。上次我们开始了第5章5章1至7节说要行在爱里面，5章8至14节说要行在光里面。神就是爱，神就是光。若果我们是要学习神的话，我们亦都要行在爱里面，我们亦都要行在光里面。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的5章15至17节，保罗说要行在智慧的里面。神的智慧世人看上来觉得是很愚拙很愚笨的，他们都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将神的智慧行出来。原文希腊文说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就是 Sophist 这个字。我们要是好像智慧人，好像 Sophist， Sophus 呢个字就系慢慢演变成一个希腊好美丽嘅女士嘅名字 Sophia， 就系解释智慧一个好美丽嘅名字。嗱，除咗今日五章十七至到十八节讲智慧，其实保罗喺度以弗所书嘅一章七至到八节已经系讲咗智慧。以弗所书嘅一章七至到八节话，我们藉这爱子嘅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嘅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嘅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嘅赏给我们。有人话，等我成为咗基督徒之后，等我慢慢嚟到增加我嘅智慧。咦？以弗所书嘅一章七至到八节唔系咁讲。当我哋得救嘅时候，神已经将诸般嘅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咁俾咗我哋。每个人都有得救嘅智慧，我哋都系好有智慧、好有知识嘅人。在《树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经文亦都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有没有看到有四样东西我们得救的时候，藉住耶稣基督我们是能够得到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若果智慧在这里救赎后面的，咁你就话好成为基督徒，等我慢慢累积我嘅智慧。但你智慧行头喎、就係话我哋每个人得救嘅时候有四样嘢我哋同时得到嘅。就係、智慧，由耶稣基督得到嘅公义同埋圣洁。我哋话我哋嘅公义圣洁能够系与神和好，唔系我哋嘅公义，唔系我哋嘅圣洁。系耶稣基督嘅圣洁公义披喺我哋嘅身上。当然我们都得到救赎，所以我们得到救赎的时候一共是得到四样东西，包括是智慧。有人说，但是我仍然希望得到更多的智慧。你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智慧，但是你要将你已经得到的智慧是行出来，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若果你只是记住在个脑度，你的记忆是有限，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不记得那么多的了。慢慢慢慢你就会 saturate， 你不能够记得到。所以我们要行出来。当你行出来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记在个脑度，因为你已经行了出来。有些是似茶杯和茶壶的比喻。一只茶杯你搏命倒茶进去是会满了的。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不记得。满了之后就会写的，你不可以再加下去的。但我们要好像茶壶一样，你倒到下去就快满了，你就倒出来，倒落另外的茶杯里。我们倒出来就是代表我们将神的智慧行出来。当我们行出来，我们不需要记住，我们可以一路地倒入去，一路地行出来，我们就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智慧是行出来，我们不要好像愚昧人，我们要行出智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保罗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原文光阴这个字不是 chronos 这个字，希腊文 chronos 就是时间，就是时候。但是这个字是 kairos 这个字， kairos 是时机，我们要把握时机。在这里诗篇的九十篇第十二节，摩西说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的日子无多，我们要数算。在诗篇的一百零二篇也都说我们的年日好像烟云消灭，很快就没了。在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话我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不是话我们的生命好像一嚿云咁样，是好像一片云雾，好快就会冇咗，出现小事就不见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浪费我们的光阴，我们要及时将我们基督徒的样式活出来。 我哋当我哋将我哋嘅基督徒嘅样式活出嚟，我哋就能够照亮黑暗。嗱，神创造万物喺度创世纪，啊，我哋见到样样都系好嘅，但系因为人嘅罪，变成咗一个邪恶嘅世代，所以我哋要及时把握时机，将神俾我哋嘅智慧行出嚟。啊，我哋要做神嘅事工，及时嚟到做神嘅事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发觉他在世的时间越来越少，做神事工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不是说他手上多时间到他不知道怎样来到打发，怎样来到是消磨他的时间。耶稣基督在说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九节，他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么？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世上的光，他照亮黑暗。他说但是我在世上的日子不是说很长，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升天，当耶稣基督离开我们的时候，黑暗就来临。所以耶稣说我自己在世上的日子都不是很长，我要把握时机。我们都是一样。有人说我不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什么事工，好像没有事工。究竟神在你身上没有事工，还是你不知道自己的事工是什么？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事工。所以行在智慧里面，我们讲三点，刚才讲了不要像愚昧人，现在我们讲的是要爱惜光阴，等阵我会讲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的事工，我们就要寻求祂的旨意。在树167年有一个瑞典的科学家，他有一天睡醒觉，他就在树炭咖啡在那里吃早餐，打开张报纸来到来看，我突然间见到他自己死亡的告示，突然间见到自己的死亡告示，你想想得不得人惊？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原来是他的哥哥死了，不是他。报纸摆乌龙，以为他死了。啊，就说这位瑞典的科学家，他发明炸药，是杀人武器，打仗的时候可以杀死很多人。他说他因为这样发大财。啊，这个人昨天死了。哇，这个科学家读一读自己的死亡告示，原来人家是这样看我自己的，原来我给人家的印象是这样。他说不得，我要改变人对我的印象，所以他就建立了设立了一个奖金，叫做诺贝尔奖金，他就是 Alfred Nobel。 他说我要改变人对我的看法，这个奖金要来鼓励那些是促进世界和平的科学家和作家。今时今日有人讲到诺贝尔这个名字，没人会想到他是发明炸药杀人武器，个个都会想到就是这个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一个科学家。诺贝尔曾经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到是改写自己的死亡告示。今日若果你有机会读到你自己的死亡告示，上高是会点写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接触的事，都可以用三样不同的物质来到代表。第一样的物质是橡皮，橡皮的东西跌不坏的，打不烂的，就是好像你抌低跌落地，这样东西不会坏。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好像橡皮所做的，完全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影响。例如是看很多的追很多的片集，玩电脑，看很多不熟灵的书籍，这一切的东西对我们的生命完全是没有改变，就是好像橡皮的东西一样。但是亦都有很多东西是好像金属，当我们抌低，当这样东西跌落地的时候，就会乒铃乓啷，会很吵，因为是金属做的。就是好像你没有交租，你没有去交电费水费，会带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始终是金属做，不会打烂的，是得个槽字。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亦都有很多事是好像玻璃做的一样，你去抌低，你去不做的话就会打烂，打烂了之后你就算黐返都有裂痕，你黐返这个器皿都不能够再加水入去，不能够是装住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橡皮做，有什么是金属做，有什么是玻璃做，哇，我们每个人自己都知道。但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到神的面前来到交代，神说我给你的玻璃器皿去了哪里，你拿出来全部打到烂了，你想黐回都黐不回，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启示录亦都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在这里启示录的第二章。但是当耶稣基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你们今天能如果是去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在属土耳其的西边，你会见到是一片的残垣瓦壁，完全是荒凉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他离弃了最初的爱心。我们要把握时机来到是为神工作。我说很多人不能够明白神在自己的身上有什么的事工给我们，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第三点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七节说，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很多的基督徒很不幸都是糊涂人，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刚才讲过是有限，如果我们行错路就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不能够行错路，我们要清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有很多人说我不晓得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你有没有去寻求呢？我曾经是讲这个箴言的系列，我讲过有一篇道叫做人生的智慧，就是怎样去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有很多人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是神没有祂的旨意，而是我们不相信祂。我在那篇道讲过，有很多人都要神清清楚楚地让我们见到在我们身上全盘的计划，看清楚了然后才说等我来到想想我要不要接受。但是神不是这样运作的，神是要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认定祂，然后祂才会指引我们的道路。在说诗篇的三十二篇第八至到九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着环鼻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神说我们不要好像驴马一样，我们要顺服祂，我们要顺服祂的旨意，我们要寻求祂的旨意。所以保罗跟住教我们的就是教我们要被圣灵来到充满，要被圣灵来到带领我们。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可以说得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其中一节最出名的经文。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下一章第六章我们就会讲到全副的军装，我们要装备自己好像一架铁甲车一样。但如果你装备自己成为一架铁甲车，你突然间发觉原来你的气缸里面，你的油缸里面是没有油，那就大件事了，你不能够是同撒旦来到是争战。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被圣灵来到充满。保罗还说你们不要入错啊，你们不要入电又入了水啊，你们不要说应该被圣灵充满，但是你们被酒精来到充满了。保罗说我们要被圣灵充充满满地来到充满我们。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酒和圣灵的对比，其实就算在英文这两个字都很相似，酒就是 spirit， 是吧，酒精，但是圣灵是 holy spirit， 两个字失之毫厘，是差之千里，是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对比，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五节讲到天使来到是预言施洗约翰的出世，在树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五节经文说，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天使说施洗约翰长大了之后，不理是淡酒浓酒，任何的酒都不会饮，但是他会被圣灵来到是充满。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四节，我们亦都见到在树五旬节教会开始的时候，门徒是被圣灵充满，是讲方言。当时亦都有人说，咦，这班门徒是不是饮醉酒啊？他们是不是被酒精充满了？彼得说没那么早，哪有那么早啊，饮醉酒。彼得说他们是好像约珥先知的预言所说，神的灵将会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他们在说方言。很可惜这一节的经文是被很多人是误解了，就是说每个人是被圣灵充满就一定会说方言。其实讲方言只不过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 subset， 一个指责，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有可能是可以讲方言，但是不是所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要讲方言。这个我们要很注意。我在这里讲箴言系列的时候讲过领袖的智慧，我讲了很多醉酒的问题，这里不需要讲醉酒，我们可以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这里怎样能够被圣灵来到充满。我开始的时候我讲过，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知道怎样是能够被圣灵来到充满，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上都充充满满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被圣灵来到是充满我们。好可惜，很多的基督徒不单只是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很渴望只是做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确在圣经有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一至到五节，唯一我们知道这些是基督徒的就是保罗叫他们做弟兄，但是保罗说你们跟世人一样，跟不信的人根本分不开。我都听过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我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的，我还要喝灵奶的。其实保罗在这里在闹紧这班人，说你们根本不像基督徒，你们根本是跟俗世的人一样。而在罗马书的八章九节，保罗说属肉体就是不信的人，就是讲紧教外的人。所以你说自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你分分钟可能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曾经讲过，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非常之的幸福，我们被神大大地祝福，我们有很多很多属灵的福气，我们就好像是亿万富翁、我不用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是很有福气。但是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你看他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乞衣一样，不是说他们本人是穷，而是他们属灵的生命是好像乞衣一样，他们是属肉体，他们是没有被圣灵来到是充满。那究竟被圣灵充满是什么的意思？我刚才是说好像加油一样，其实被圣灵充满和加油是很不同。被圣灵充满是有三个意念，第一个意念是一种推动力，原文希腊文 plerou 这个字就是一种的推动力，就是好像风推动的帆船，风吹帆船，这个帆船在水上来到行走，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风的能力。 所以我哋被圣灵嚟到推动，被圣灵嚟到充满，唔系靠自己嘅意思，唔系靠自己嘅能力，而系靠圣灵嘅意思同埋能力。嗱，耶稣基督喺《约翰福音》嘅第三章，同尼哥底母系讲点样能够重生。耶稣基督同尼哥底母话：一个重生嘅人有圣灵喺佢嘅身上。就好似约翰福音三章八节所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会被圣灵来到推动，就是好像风来到是吹你推动着帆船一样。所以第一个意念就是有个推动力。第二个意念，除了推动力，亦都是一种的渗透力。原文希腊文 plerou 这个字，亦都可以解释是渗透。渗透就是我们好像煮餸，我们去腌一嚿肉这样，用盐来到腌，那些咸味就会慢慢这样渗透入嚿肉那里，那嚿肉就变得很好味道。所以被圣灵来到是充满我们，亦都可以说是让圣灵来到渗透我们的生活，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味道。盐亦都是代表防腐，所以若果我们是被圣灵来到渗透我们，就是我们让神的话语来到渗透我们，以致我们是不会去犯罪。这个亦都是被圣灵来到是充满。所以被圣灵来到充满，是被圣灵来到推动我们，带领我们，被神的话语来到渗透我们的生命。除了推动和渗透，亦都有第三个意念，就是保罗说的，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们不要被酒精来到控制你们，你们要被东西控制的话，被圣灵来到控制你们。所以第三个意念就是被圣灵来到控制。最好学习被圣灵来到是充满，就是由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到学习。当耶稣基督在到约旦河是受洗了之后，他就被圣灵带他进入旷野来到被撒旦试探。在路加福音的四章一节经文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基督受洗了之后，就被圣灵推动他是进入去旷野，来到是被撒旦来到是试探。耶稣基督亦都是被圣灵被神的话语来到渗透自己，所以他每回答撒旦试探的话，他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到是回答，他的回答的话都是出于生命记，所以他是被神的话语渗透，他是被圣灵来到是推动。这一个就是被圣灵来到充满。如果大家记得我在这里讲箴言的时候都讲过，被圣灵充满是需要有两件事发生，第一件就是需要神的话语，第二件就是需要让圣灵来到带领我们。刚才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例子，耶稣基督被圣灵来到是推动，被神的话语来到渗透回答撒旦。你说为什么需要两样？当我们突然间是有个感动，我们说圣灵带领我们，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圣灵，还是你自己很想做这件事，定是是撒旦在引诱你？你一定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到是核对一下，印证一下。所以我们是需要不单只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但是相反地，如果你只是有神的话语，有很多知识，但是你不去服从圣灵的带领，你是永远行不到出来的。这些只不过是你脑里面的知识，你不会有行动，你不会有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茶杯和茶壶的分别。我们要好像茶壶一样，我们要服从圣灵，将我们的知识行出来， 唔单止系有头脑入边嘅知识。其实法利赛人就系一个好好被圣灵充满相反嘅例子。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时时都闹法利赛人，话佢哋空有外表。我哋基督徒都好识笑法利赛人嘅，但系有冇谂过法利赛人其实嘅问题系喺边度？你话耶稣基督话佢哋空有外表咯，咦？咁我哋自己呢？你话佢哋空有外表，我哋系出于内心嘅。其实法利赛人可能自己都系谂住自己系出于内心嘅。其实法利赛人最出名嘅就系佢哋喺神嘅话语、喺神嘅律例典章嘅四周围加上一个栏杆。点样加上栏杆啊？就喺度神嘅话语之外，再加上佢哋自己嘅条例，就系好似一个栏杆咁样样围住神嘅律法，以致佢哋唔会系触犯到神嘅律法。点解需要有个栏杆啊？就系因为佢哋守神嘅话语唔系出自内心，唔系因为佢哋嘅内心有个改变，唔系话被神嘅话语渗透，被圣灵嚟到带领，而系佢哋嘅心根本系好想做，用乜嘢一个唔觉意做咗啊？唔得，所以要起一个栏杆围住神嘅律法，咁我咪唔会触犯到神嘅律法咯。呢个就系法利赛人，所以佢哋唔系话靠圣灵嘅带领，系靠自己嘅能力。所以佢哋嘅律法系讲咩啊？喺安息日可以行几多步路，先至唔会系犯罪？安息日可以吐口水吐几远，先至唔会犯罪？呢啲咧，佢哋自己加上去嘅，就喺度神嘅律法外边加一个栏杆。其实第一个法利赛人就系夏娃，佢就系最早嘅法利赛人。神话园中各样树上嘅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嚟引诱夏娃，夏娃就回答撒旦，我神话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有冇话唔准摸啊？神冇话唔准摸喎，点解夏娃要加上不可摸啊？佢就系第一个法利赛人，佢喺神嘅话语嘅四周围再加上栏杆。佢其实好想去食分别善恶树嘅果子，佢冇一个被圣灵改变佢嘅心，佢系靠自己嘅能力去守神嘅话语，就系唔好摸啊！摸就唔得掂噶啦，如果我唔摸嘅话，我就唔会去食啦。但系佢唔系有个改变嘅心，佢系好想做呢件事，所以我哋见到个分别喺边度啊？就系冇一个改变嘅心。冇一个被神话语渗透你嘅心，而被圣灵带领你有个改变嘅生命。喺度哥林多后书嘅十一章三节，保罗话：只怕你们嘅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嘅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一个真正蒙神喜悦嘅人，系要有一个纯一清洁嘅心，系有一个被神话语嚟到渗透，被圣灵嚟到系带领，有个真正改变嘅心，而唔系靠自己嘅能力去守住神嘅律例典章，但系个心就心痒难熬，好想去做呢啲事。其实我可以话俾你听，好多嘅基督徒同埋法利赛人根本系冇乜嘢嘅分别。不妨我哋嚟到测试一下，睇下自己做基督徒做得点样。一个系靠自己能力嚟到做基督徒嘅人，佢会为咗神嘅话语话有某种嘢唔做得，佢会变得好失望，就系好似法利赛人同埋夏娃一样，会靠自己嘅能力去守。例如神嘅话语话我哋唔可以呃人，但系好多时我哋好鍾意去贪人哋嘅小便宜。又例如我哋好希望喺度网上能够睇一啲我哋唔应该睇嘅嘢，到底我哋神嘅话语话唔早得，我哋系失望啊，定系我哋被圣灵充满，好希望嚟到讨神嘅喜悦？ 我哋根本唔想做呢啲事，因为我哋爱神。如果我哋靠自己能力嚟到做基督徒，我哋会得好注意人哋点样睇我哋。当冇人见到嗰阵时，我哋唔怕犯罪，唔怕做。但当人见到嗰阵时，我哋就唔敢做。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嘅人，知道神嘅灵时刻喺我哋同在，神嘅灵就喺我哋嘅里面。佢系注意神点样睇自己。一个靠自己能力嚟到做基督徒嘅人，佢嘅生命当中有好多其他嘅嘢都系比神更加重要。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人，佢会系将神放喺首位，佢愿意系认识神，佢愿意更加亲近神。一个靠自己能力做基督徒嘅人，佢读圣经系好似交功课一样，点到即止。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人，佢系好渴望能够认识神，透过读神嘅话语嚟到认识佢，愿意让神嘅话语嚟到渗透自己。一个靠自己做基督徒嘅人系好缺少祷告，甚至佢嘅祷告系好公式化。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嘅人，佢系好渴望嚟到同神嚟到讲说话，嚟到同神沟通。一个靠自己能力嘅人，就是希望自己比人哋做得更好。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人，佢系靠神嘅能力，佢系希望为主做工更好。一个靠自己能力嚟到做基督徒，佢系会系将剩下嚟嘅嘢系俾神，无论系物质上嘅嘢，无论系我哋嘅精神。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嘅人，系会将最好嘅系献俾神。一个靠自己能力做基督徒嘅人系会炫耀自己，一个靠圣灵充满嘅人系希望炫耀神。一个靠自己能力做基督徒嘅人好多埋怨，甚至侍奉嘅时候系会 burn out。一个靠圣灵充满嘅人，佢会喺主内得到安息，佢任何事都会感谢神、赞美神。一个靠自己能力做基督徒嘅人好怕失败。当有人请他侍奉的时候，他说我不得的。一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敬畏神，他所有的事他都希望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A.W. Tozer 跟我们宣道会是很有渊源，是宣道会的一位牧师。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现在今日神将圣灵在这个世上拿走，教会的运作将会是如常，完全是没有改变。照香港人的口吻，就是马照跑，舞照跳，完全没有什么分别。不是说圣灵不重要，而是根本教会和基督徒都没有依靠圣灵的力量。这个是非常非常之可惜。在以弗所书的5:18，保罗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跟住他在这里跟住嘅经文，以弗所书嘅5:19到6，佢讲出咗当我哋被圣灵充满有啲乜嘢嘅表现，有三个唔同嘅组，三组唔同嘅对象都唔同。第一组嘅对象系对神，第二组系对人，第三组系对魔鬼。我哋先睇睇对神，喺度以弗所书嘅5:19。话要用诗章、颂词、灵歌、说话歌颂神。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会不断地歌颂神。在以弗所书的5:20，话凡事要奉主名常常感谢父神。不单止会歌颂神，还会不断地赞美神。这个是第一组，同神的关系会不同了，同人的关系都会不同。跟住喺度5:22至到系6:9，系同人嘅关系。当一个人系被圣灵充满，佢同人嘅关系会唔同咗，大家会得彼此嚟到系顺服。妻子会顺服丈夫，丈夫会爱妻子，儿女会服从父母，父亲会唔惹儿女嘅气，仆人系会服从主人，主人系会善待仆人。人与人的关系都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第三组是跟撒旦和魔鬼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的6:10至17， 话我哋会过住属灵真战嘅生活啊！我哋会有全副嘅军装嚟到对抗魔鬼。如果我哋系被圣灵充满，嗱，今日我冇时间同大家系讲晒所有嘅呢啲关体，我就会系讲两样，就系同神嘅关体。喺《士以弗所书》嘅五章十九节经文话，要彼此用诗章、颂词、灵歌说话歌颂神。我哋会系歌颂神。喺《哥罗西书》嘅三章十六节都有好相似嘅经文，就系话当用各样嘅智慧，把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嘅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人，注意系会歌颂神，系会献诗俾神。嗱，呢度唔系话系喺人嘅面前表演，系歌颂神，系献诗俾神。好多时我哋请人系加入诗歌班，我谂下 Cynthia 都有好多嘅经验啊，请人加入诗歌班或者系去领诗，好多人都会话：哎呀，我唔得噶，我唔得嘅，我唱得唔好啊！嗱，我哋见到最重要嘅系乜嘢啊？一个人被圣灵感动歌颂神，呢个系最重要。喺《士哥罗西书》嘅三章十六节，同埋《以弗所书》嘅五章十九节所讲嘅都系好相似，一模一样。但系喺度，《哥罗西书》嘅三章十六节多咗一样嘢，话要把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嘅存喺心里面。嗱，呢个就系我哋头先所讲，被圣灵感动系有两样嘢，其中一样就系要把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嘅存喺心里面。嗱，除咗一个人被圣灵感动系会歌颂神，佢亦都会系凡事尝试嚟到系感谢父神。喺以弗所书嘅五章二十节，话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嘅名，常常感谢父神。嗱，喺度诗篇嘅第一百篇第四节，亦都话当称谢进入他嘅门，当赞美进入他嘅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进入他嘅门，进入他嘅院，就是敬拜神。敬拜神最好嘅方法就是感谢神。喺《哥林多后书》嘅四章十五节经文话：凡事都要为你们，好叫因为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话俾我哋听，一切发生喺我哋身上嘅事，都系为咗我哋好。无论神系赐福俾我哋，无论喺我哋身上有试验，甚至系有苦难，我哋都要系感谢神。点解要感谢神啊？因为当我哋感谢神，我哋就会将荣耀归俾佢。哇，你话乜呢个神咁样啊，有苦难喺到我哋嘅身上仲要感谢佢。係呀，感谢神，荣耀神，荣耀神系我哋基督徒所做最重要嘅事。当我哋喺每件事上感谢神，荣耀神，好多事我哋不知不觉都会被神祝福咗。喺到1973年有一个美国嘅宣教士叫做迪戴，佢系美国长老会嘅派到去 Acapulco 嚟到系建立长老会。佢去到墨西哥 Acapulco 呢个地方，经过咗两个月，佢都揾唔到有适合嘅地方，唔系太贵租，就系嗰个地方唔够好，所以佢一直都揾唔到，佢好失望，好失望。但系每当佢失望嘅时候，佢见到山上高有个十字架，佢就会好感动。他就会是给这个十字架来鼓励他，他就会感谢神，他就会很开心。如是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我一定要上山看看为什么山上边有个这样的十字架。于是他去到山上，他发觉原来这个十字架是跟一个酒店是连在一起。他就走进去这个酒店，他说我要跟将这个十字架挂在山上的人来讲话， 是边个将十字架挂在山上？那些员工就跟他说是我们的老板。于是他去到就见这个老板，他跟这个老板说，他说我是美国的长老会派来在这里建立教会。他说但是很可惜，已经两个月我找不到适合的地方。但是我每次失望的时候，我望去山上见到你挂在这里的这个十字架，我就会感恩，我就会多谢神，我就会得到很大的鼓励。这个老板听了之后就开始哭，而且他哭得很激动。原来他说，我挂了这个十字架在这个山上已经有好几年，从来没有人多谢我，我只是得到人家的批评，被人来到闹我，挂了个十字架在这个山上，你是唯一一个多谢我的人。他说你想找地方来到敬拜，你跟我来。于是带他去到一个很靓很靓的礼堂，他跟这个宣教士同迪戴说，你每个星期日你都可以在这里聚会，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来聚会，我连一个仙我都不会收你。这个就是美国长老会在 Acapulco 开始第一间的教会，神好祝福他们在这几年的入面已经是开了四个堂，四个不同的堂。就是一个人当他在这里最失望的时候，他是感谢神，他是荣耀神，以致神是祝福他。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日我们所学到的，就是怎样能够行在智慧的里面。行在智慧的里面，就是不要好像愚昧人一样，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被圣灵来到是充满。被圣灵充满是有两件事，我们需要是被神的话语来到渗透我们，我们需要是被圣灵来到是推动我们，来到是控制我们，以致我们是有一个改变的生命。 John Bunyan 是一个清教徒，他说他要读圣经，直至到神的话语是充满他的灵魂。施布真 Spurgeon 他亦都说过，他要读神的话语，直至到神的话语能够是充满他的血里面。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被神的话语来到是渗透，来到是充满他，以致他是能够被圣灵来到是推动，来到是控制，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有一个改变的生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教我们怎样能够是被圣灵来到是充满。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不好像愚昧人一样，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爱惜光阴，是寻求你的旨意，被你的话语来到是渗透我们，被圣灵来到是推动带领控制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